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葉輝。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上星期講文學，我一向認為文學不是屬於小眾，而是高深。剛剛相反，你身為人，除了衣食溫飽，追求一些做人的快樂，以及要領下人生的光彩。 文学艺术是不可缺的修养， 读文学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经常都讲实用，文学读得通一个好处是懂得体面色，以及懂得听说话。因为文学诗中国的诗词从来不是直接讲话，有说风雅颂，富比兴，富就是说 董建华，我不妥你，梁匪阵营，这些为之富。 什么叫富? 有碗话碗，有碟话碟，指着和尚马秃炉。 富好不好呢?我不敢说不好。 不过是痛快,最多人明白。 但是真正高深的不是用富， 不是高深,高超的不是用富。 就叫做用比。 比是譬如，子桑就麻懷為之比，這個比是要用腦筋的，要有創意的。好像早前有人說梁醒波做歡樂今宵，有條木人行，梁醒波是大老官，有張椅子專門波叔慢慢坐。 有一晚有個新仔不知道坐在椅子上，梁醒波進來看到自己的椅子被人坐了。 如果你是富,就說死了,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我是A1號,你坐我的位置? 這些叫做富, 但是低張。 梁醒波用比的方式, 哎呀,真是閉翳了,鄧啊鄧,你今天真是慘了。 你真是慘了,被第二個等得下來。這個罵罵張椅子。如股不熟。如股不熟,如果被股不熟,真是可憐你,抵你死啦,條命金箭,當然他這樣的罵法。你說有沒有修養,我不知道,但是都是用一種比喻的方式。子桑說,那個年輕人聽到,志趣就走了。這個比喻。 就是另一種更加含蓄的東西，就是我們上個星期講《鹿鼎記》，不是一進來就是講揚州的妓院，前面第一回是幾個文人聚頭，風景雖殊而山河各異，現在怎麼辦呢？現在明朝亡了，滿洲人入關，在這裡無害中糧。 外國侵略者,鐵蹄一血,我們應該怎麼做?在商量,不如大家找一個反清復明的領袖,說就容易,去哪裡找呢?在長遮短壇,這一段是跟後面,望落是好像完全無關,但其實後面這幾個出來,為什麼?因為看到韋小寶,不如你做吧! 你擔當我們領袖,這就是嘲笑,文人沒用 但這段出場是慶,慶就是連日本人都不懂看 為什麼金庸要加這樣的頭,為什麼一進去你不開門見山呢? 我最近拍一部電影也是 拍一部電影前面有大約幾分鐘,我找人看 人們說你為什麼找一個閒角出場? 這個女人一開場 坐的士去酒吧,那段路為何要包括他? 他在說話,好像沒什麼意思 但這是富比慶,是慶 一時慶起就這樣 月光光照地堂,電沙晚,澤賓郎 全首兒歌都是慶屋梁高買張刀,刀切死兩個紅毛番鬼仔 那個最後才是主題屋梁高買張刀,原來 那個主題都要露出來， 刀切菜,切死兩個紅毛翻鬼仔， 這是抵禦外母， 原來是愛國民族主義主題。 這首歌在清朝一定道光年之後流行， 在順德、潘禺、東莞一帶 南潘順， 因為英兵在這裏上岸， 在虎門打進來， 當時這些叔父、女人看到就將他編為兒歌， 月光光照地堂。 一個小孩只有3歲， 2歲你教他唱講愛國教育他是不明白的，你一定要用那些有意象、有顏色、有光的東西，什麼月光光照地堂床、連沙晚摘檳榔，這些小孩子意會得到的、吃得入口、看見有顏色的東西，他才記得這首歌。這首月光光照地堂的目的是什麼呢？是要小孩子記住 刀切菜切死兩個紅毛翻鬼仔，英國佬打進來。這首歌流傳不知道小孩子愛國，這些叫國民教育，哪有像現在那種那麼蠢，山吞活剝，國家偉大、共產黨好好、什麼叫做文明進步模式，我們讀在文學看就知道低劣。如果你不知道什麼叫慶，你讀詩經， 讀一首叫做《關關追究在何之州》，他本來想說苗條淑女君子好求，說男女之情，為何無端端那些他寫一個景在水草的在雀仔咕哩咕哩咕哩，響過水草的在雀仔咕哩咕哩咕哩，關 個男女什麼事呢？ 這種就是背景、音樂和場景給了一個氛圍你， 因物而喜慶，起了慶就可以入去要講你的主題，等於好像你講的《鹿鼎記》前面有那個場景，那些遺民、那些老先生去探識風景有變，整個世界不同了的背景之下才輪到韋小寶出場。 其實整個《鹿鼎記》句句都是沉痛， 但他用一種嬉笑的方式去表達，但這些叫做十年辛苦不曾嘗，刀雲作者痴，誰解其中眉，就是這樣。這些簡直是杜甫的境界，感時花淺淚，那花怎樣淺淚呢？恨別鳥驚心，那隻雀仔為何咕哩咕哩叫呢？你會驚心，因為當杜甫在戰亂 流亡的時候， 他就算看到花朝頭早滴著露珠，明明是有生命燦爛的狀態，他都覺得是國家輪廓，花在哭，他不是哭，他朝頭早沾到露珠，這是生命的象徵，誰知道在杜甫眼中，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感時花淺淚，雀仔叫， 為何你驚心呢？恨別就了驚心，家散人亡。 那時的雀仔你聽到，就算叫得再好聽，都是聽在耳中，都是那隻雀仔在唱哀歌。所以杜鵑泣血就是杜鵑的雀仔，本身不是人，他是一種鳥，一種鳥叫的時候 佢係冇所謂情感，你呢班人聽到呢就好似係入血，變咗呢，其實佢有另外一種作用啦。文學呢啲叫異情作用，冇直情，我很傷心，我很難過，我流眼淚，我冇講呢啲， 我失落，我凍，呢啲咪渣囉，係咪？我失落，我凍。<笑> 現在樣樣的，為何民粹和這些不要看呢？就是他只懂得指著和尚馬屠路，網絡8-1-9-0-3-2-3。指點江沙，笑傲江湖，光明嶺，陶傑、葉輝。 文學的訓練,如果你懂得活用,有一個好處就是眉頭眼額式看,說話式聽 所謂read between the lines 表面他這樣寫,其實暗中裏面大有文章 剛才講到鄭秀宇這首詩 表面聽來情詩和講航海經驗,實際上是一首 講性愛,或者講男女之間親密接觸,兒童不宜的 另外一首,我想你一定知道,李商隱,無題詩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這句不足為奇 這句當然是講跟心愛的心上人,最短離多 見完之後,偷偷見完就走了 走了之後空虛想著他春蠶到死絲方盡納具成灰淚似乾這個由開頭相見時難別亦難是講一種心情抽象的東風無力百花殘已經有少少外部的環境所以我前幾天說高陽好東西他考究無題詩他考究出原來李商隱 含了自己的衣仔他的老婆王茂源的女兒牛李黨爭這個王茂源是唐營牛爭如是梁營你本來屬於梁營所以轉投唐營因為你是一宗婚姻唐營下的大官李德宇下的大官 王茂源嫁了女兒給你,你娶了女兒怎知仕途不順 因為在朝廷得罪另一派 於是調戲很不爽 很不爽不得已 怎知被你撿到了 原來你老婆的妹妹更正 只有16、17歲 紅粉飛飛 還要恭喜,住在一間大屋 那間大屋 衣仔,方寧未嫁,屋在東北角 所以你看李商隱的詩,經常有個東字 那個東字被高陽考察到 唐朝時的屋是這樣的 兩夫妻住在這個位置 如果老婆有些妹妹未嫁,東邊另外有一個閨房 西邊又不同 為何東國和西雙不同呢是嗎這些真是看到學到很多東西所以曉鏡彈壽雲鬢改夜淫英國月光寒鳳來此去無多路清了殷勤為探看這些就是其實我李商隱和分外情的戀人韌韌腳 其實我看到你的屋子你那裡看到我的屋子因為不能平常見老虎乸急著而且在屋裡身份我不可以跟你正式這樣說話就要靠這個伊仔的丫鬟偷偷地傳遞情訊所以叫清了歸來為探看清了即是那個 順甲,好,咁呢個啦,一句就叫K,春蠶到死絲方盡。啊,春蠶係咩形狀?立具成灰,類似乾,立足係咩形狀?大家都係作長條狀。一個方你未明啦,一個與一個眼,啲春蠶套啲咩嘢出?嗰啲液體啊,黏黏地,好嗎? 被光射住會閃閃靈這個春蠶到死絲方盡即是跟這個伊仔大家依入的時候我搞事搞到沒有我的心對你才會死 所以叫立具成灰 這個立足也是燒一下燒一下燒到沒有變成灰盡那你說是不是說性器官不要說不是他今晚不要投訴投訴 投訴我不怕,我今晚講文學,有根有據,廣管局你即管就發信勸喻,勸喻我都不聽,你侮辱李商隱,他後人又高,他叫二山,不是二兄,這些就好東西 人家將一些普通視之為可能是很淫舌、很低俗的用這麼漂亮的畫面來包裝你看到面那一層看不到底你的事看到底裡面那一層很厲害那個作者到現在隔了1400年都跟你單單眼 俾你get到，咁都俾你get到，才知。咁係啊，唔係才知，好多。1400後俾你get到啊。係，已經唔需要特別才知先知嘅。你個人七竅玲瓏醒爬咧，一睇到呢啲咧就知道佢講乜。哦。所以我哋呢而家睇，專用呢種眼光去睇大陸嗰啲人民日報啊，啲共產黨嗰啲咁嘅總書記啲報告啊，好犀利嘅。係。佢嗰種共產黨語言咧。 偏偏都好像李商隱沒有提示你一看看就知道裡面現在在搞哪個或者誰被人動暗藏機關而且一擊即中實對的你讀文學可以保命喂你讀工商管理讀那些電腦個個都要上去人民大會堂吃排隊吃好啊幾好啊溫家寶沒事沒事你敢說你認識李商隱你就知道 你答開他的線不是啦喂大哥好走啦這些就是文學修養你說什麼多好東西你要懂得文學文學其實它不會直言其事你要知道走了幾步這條暗巷裡面其實陰暗處裡面有什麼東西你看到陰暗處裡面蛇蟲鼠蟻 牛鬼蛇神全部在你的眼裡現形就是了所以但你看李商隱的事是漂亮的鳳河來此去無多鳳河在哪裡在東邊相見時難別難東風無力白花殘他經常說東就是這個衣仔住在大宅佈局的東邊這個不能走所以無題詩一點都不深你一看到這個 你將佢個詞彙用嚟分析就知道,其實裡面呢是有陷,同埋有條路,你就係你醫仔都勾埋。係。啊,我大約佢攞牌,咩個牌,私人牌。係。我大哥你話佢堂堂啊,衰啊,啲咁嘅男人有冇搞錯啊,係咪真賤啊,個老婆咁靚啊,我大佬,係咪最憎啲男人醫仔都擒埋,係。 為何不行他是李商隱評議會告他李商隱如果不是這樣分外情擒他的衣仔他何來有這些不朽的作品流傳於世還要擒不到搞過但醫仔要嫁另一個你說慘不慘網絡8比1903.com 笑傲江湖光明頂